这一课呢，我们会来思考先知书的末世论。要在正统的基督教神学当中呢，我们相信神掌管着整个人类历史、宇宙历史，掌管着万事万物。是的，神从创造开始就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有一天会有一个终点，而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神计划的，神有这个计划的主权，也是在这个护理当中。这段话是我们理解基督教末世论的一个关键。为什么我们说基督教有末世论？因为上帝创造一切，上帝掌管一切，而这一切的计划最终有一个终结，这就是基督教末世论的原因。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一个计划的进程当中，神不是像自然神论说的那个好像不管不顾了，好像一个钟表的这个 发条匠一样而已。在这个计划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基督教相信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真指向他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活指向什么？他是与人互动的，这个互动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里涉及到启示，对不对？也涉及到创造。你要知道，有一句非常伟大的话，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人，对不对？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你知道这句伟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吗？这句话意味着神与人互动。为什么？神没法与一张纸互动，因为这张纸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不会思考，没有是非善恶，没有宗教性，没有永恒性，没有价值感，不会敬拜神，对不对？但是神却能与我们互动，因为我们承载了神的属性，当然指的是可传递的属性，智慧、公义、圣洁、慈爱、良善，这些都是神的属性，人里面有，于是神与人互动。这个互动当然也就包括了启示的作为。各位，如果人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神启示又怎么样呢？没用吧？啊，一片真心托付了什么，对吧？那是没办法的一件事啊。但是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于是神启示真理的时候，人就能够明白真理。这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互动。但是让我们最震撼的还不仅仅在于启示，还在于什么呀？护理和救赎。你要知道，神与人互动不仅在启示当中互动，还在护理当中互动，对不对？还在救赎当中互动。我没法展开了，如果再展开那就是神论和救恩论了。好，这个为什么跟末世论有关哈？很简单，讲一句话，可能对一些刚接触改革宗系统神学的人来讲有挑战，甚至会误以为这叫阿弥念主义。这句话叫做，当人做出某一种回应的时候，神会按照这种回应做出他的回应，当人做出另一种回应的时候，神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回应人。这个是不是听起来特别不改革宗？ 特别不预定论。 特别不预定论。不，我要告诉你，这是纯正的预定论，纯正的改革宗教导我们的。好，我要来解释，用神学词汇叫圣约动态，对不对？我们学过了。我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圣经怎么说？乖僻的人神也乖僻对他，弯曲的人神也 弯曲待他，正直的人神也正直待他。哎，是不是这句话的一个圣经依据？哎，你突然发现了，真的是这样子的，犯罪的人就要受审判，悔改就得生命，这是不是圣经非常明确的教导？好，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上帝预定的方式。是的，这是上帝预定的方式。你千万不要以为上帝的预定跟我们的预定，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预定，你的预定叫宿命论，叫机械论哈。就是今天很多人会用宿命式的、机械式的预定论来理解上帝的预定论。什么叫宿命和机械式的？就是上帝大手一挥，设置几个按钮，哎，反正就是这个按钮我设置好了，然后结果就必须是这样，然后事就这样成了。不是的，至少基督教的预定论不是的。基督教的预定论是上帝有一个计划，结果最终的结果100%的是绝对照他的计划丝毫不差的成就的，对不对？但你必须知道，在这个计划的进程当中，上帝不断的与有他形象和样式的人在互动，而这个互动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上帝不仅预定了结局，上帝还预定了过程。这就是刚才我讲的那句话的预定论的精义。而在这个结局和过程当中，上帝都清晰地介入人的生命，与人互动。有些是启示，有些是护理，有些是救赎，有些是审判，有些是警戒，有些是直接临到，有些是提前警告，而这个全在他的预定当中。这就是圣经的末世论。机械的宿命论的末世论理解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几乎理解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机械的宿命论式的这个预定论理解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是，哎，上帝提前警告亚当和夏娃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糟糕，上帝不小心让他们给吃了。于是上帝不得不有一个 B 计划，哎呀，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啊！这个上帝本来不想让他们吃，这个上帝的计划是不吃的，但是他吃了，上帝也没办法啊，上帝就得让他们死。不是的，事实上，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预定了这一切。而你一说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了这一切，你是不是立刻又陷入另外一个坑里了？难怪亚当夏娃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预定的，没办法呀，不这样干不行啊，妥妥的机械式的宿命论，压根不是基督教的预定论。如果这样想的话，为什么？事实上呢，上帝的预定并不是罪恶的源头。今天是不是几乎很多人都把上帝的预定当成了罪恶的源头？是不是上帝预定他下地狱所以不用传福音了？不是的，是上帝预定他上天堂所以你需要传福音，对不对？事实上来讲呢，机械论和宿命论呢有一个最大的骄傲是什么？对上帝首先是一个极大的贬低，就是把上帝当成了机器人，你发现没有？第二呢，对人又是一个极大的贬低，把人当成了机器人，反正上帝预定了我也没办法，就把人当成机器人。第三个还有一个对自我的骄傲的抬高，就是认为自己知道上帝的预定，这是机械的宿命论的问题。但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好，你突然发现你以为之前你懂预定论了，讲了这十分钟突然发现不懂预定论了，对吧？哎，加尔文也好，历史类的神学家也好，他们都相信预定论是一个奥秘。咱讲了这么多之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讲的这些虽然符合圣经，虽然充满安慰，虽然也能建立信心，但是逻辑上 总不如人自己想出来的那套理论顺畅，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首先你必须承认它是一个奥秘，然后你必须降服这个奥秘，然后你在这个奥秘当中得安息，信心被建立，生命得滋养。当然也要小心一点，就是就因为自己讲不透彻，所以说是个奥秘就不讲了，也要小心这一点。但是无论怎么样，你说你讲的预定论的每一个结论都符合圣经的时候，但是你总是觉得 OK， 我因为你的逻辑就是机械的宿命论的，人天然对预定论的理解的逻辑就是机械宿命论的方式来理解预定论，你知道吧？我觉得这些年基督教预定论之所以躺枪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吃方便面，于是抬手把牛肉面给掀了。什么意思？是的，你确实不喜欢吃方便面，你确实不太喜欢机械的宿命论，但是预定论不是方便面，它是牛肉面，它里面有充满了爱、恩典、安慰、信心，对人生命的栽培、滋养和喂养。有一位牧师这样提醒说，如果你谈论预定论的时候没有带着惊奇、敬畏、喜乐、安全感和对神完全的服服敬拜，那你所理解的预定论总是在某个程度上偏向了宿命论。哇，我觉得这个提醒太对了啊！你都不惊奇了，都不安慰了，都不敬拜了，都不觉得是奥秘了，都不在那里深深被滋养了，那肯定不是预定论，那绝对是宿命论。理性想的条理清晰，逻辑无懈可击啊，那肯定是宿命论。停下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跟末世论有关系。末世论讲的就是神一步一步的展示他要为他子民所成就的事，在这他要为他的子民所成就的事当中，基督徒必须看见一件事儿。这件事太重要哈，重要到一个地步，这甚至是一种操作系统式的梳理。什么事呢？就是你必须以末世论的视角来认识信仰、理解信仰和应用信仰。我再说一遍，你必须以末世论的视角来理解信仰、认识信仰和应用信仰。为什么？很简单，信仰如果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叫十字架的道理，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末世论的态度吗？末世论的态度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是的，最简单的概括，你必须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才能真正的更多更深的去认识、理解和应用十字架的道理，不然你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的认识、理解和应用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传讲十字架道理是以带锁链的方式传讲的原因。为什么主呼召保罗的时候给保罗说了两句话，对不对？第一句话是什么？将来你要在君王诸侯面前为我的名做见，在外邦人、君王诸侯外邦人面前为我的名做啊见证。这讲的是什么？他领受福音的呼召，传讲恩惠的福音，对不对？大家别忘了还有第二句话是什么？你要怎么为这道的缘故成为带锁链的，对不对？各位，今天我们都忘了后一句话，只想着前一句话啊，将来在君王诸侯外邦人面前为主的名做见证。你也要为这名的缘故受许多的苦害，这事忘了，所以我们十字架的道理就不太纯正，总有点成功神学的味道。 总有点世俗化的味道，对不对？啊，总有点金钱的味道，总有点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的味道。所以事实上这种的方式来理解，各位，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交出去，忠心殷勤热切的侍奉主，为主摆上，为什么不敢？上一周我们带教会跟同工们来分享的时候，一位同工说的非常好哈，就是很多的时候，应该是仁者说的对吧，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站在当下来看未来，未来三四年我得怎么规划，我得怎么打算，我得怎么去未来不，我怎么去抓在自己的手里，用我的一切的资源经营自己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是站在当下来看未来，对不对？错了，这压根就不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呀，这个跟基督教世界观就一点边都不沾呀，这很明显是世俗的世界观呀，这很明显是敌基督的思想呀。我告诉你什么叫基督教的世界观，基督教世界观一直都是从未来看当下，以永恒统御今生，以未来要在主的面前交账的作为那个节点，思想未来，因为要在主的面前交账，所以保罗说要计算代价，所以要思考今生该怎样去生活，这是不是保罗教导我们的？因着要想到有一天要站在主的台前，所以因着那个节点回看自己的这一生，这今生的这几十年，这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这就是基督徒的末世论。所以你突然发现末世论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对不对？今天很多的末世论基本上是不健康的。什么叫不健康的？就是基本上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末世论就是猜主哪天来，你发现没有？所有的异端基本上就是特点，对吧？猜主哪天来。那我要告诉你，正统的基督教的世界观不是这样的。正统的基督教世界观不是猜主哪天来，而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主一定会来，1%的，不用100%的，主一定会来，对不对？既然这件事是确定的，那你说你未来三十年不确定的人生是不是已经开始变得确定了？今天很多人觉得说自己未来的三十年是不确定的人生，我也承认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你只要确定一个节点就可以了，就是主总有一天主会来，那么这件事情确定了，从这件事情往回看来梳理说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活，为着那一天去活，为着那一天去活。一旦为着那一天去活的时候，保罗举的比喻是什么？保罗举的比喻说呢，在赛场上怎么样？赛跑，对不对？问大家，在赛场上赛跑的选手，他的目标，他的终点是不是明确的？他能不能跑着跑着刷回抖音？他能不能跑着跑着去小卖部买包方便面吃？他能不能跑着跑着走神儿？不能。不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他的终点在哪里。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了，或者理性上也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就是理性上说我相信天堂，相信地狱，相信永生，但是那只叫理性上。为什么只叫理性上？因为他嘴上说相信永生，今生活出了不信的样子，跟世人一模一样的样子，那你怎么可能相信永生呢？你绝对不可能相信嘛。或者说你绝对仅仅是理性上认识了这个知识，但这个知识压根儿跟你无关，因为它压根儿没有影响到你的生命。各位神学生，各位未来的牧师们， 你必须查验到弟兄姊妹嘴上一套和实际生命的这一套中间的距离，并且发现这个距离之后给他指出来，这就叫做福音的落差。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落差，而这个落差也必须让我们谦卑下来，这个落差必须挑战我们，这个落差必须把给他摆到眼前让他看，不然的话他就会骄傲，觉得自己还可以。这个落差一旦摆到眼前的时候，福音就可以临场了，基督就可以临场了，神的恩典就可以临场了。为什么？因为他突然发现原来他这个熊样，主耶稣基督还爱他，还就是为他这些罪死的，就是为他这些罪定的十字架。你说神的恩典够不够大？你说神的爱真不真实？而他的生命只有在这样的爱和恩典当中重新被激励、被复苏、被点燃，于是他才愿意为主却奔跑、服侍、做见证，甚至受苦和舍己。如果没有一个过程，我发现好多传道人太耍流氓了。那个人明明不认识福音，他非要让人家让他为福音舍命，但是好歹人家来聚会聚了十年了，你说张弟兄要服侍要奉献要爱主，他反正也不能辩驳，对不对？聚会聚了十年总不能白聚嘛，这个结论硬着头皮也得认下来。牧师说的对，我要服侍要奉献要爱主要悔改，牧师说的对，你这个反驳不了。但我就问你，他能不能服侍奉献爱主悔改？不仅不能，会让他的心像烙铁烙惯了一样，你知道吗？烙铁烙惯了是什么样的？麻木，不疼了，不痛，不痒，反正信仰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嘛，说一套做一套，大家都这样，无所谓。这些话肯定他不会在牧师面前说，但是就是这样子的。我要告诉你，律法主义的信徒是律法主义的牧师塑造出来的，不冷不热的信徒是不冷不热的牧师塑造出来的，不认识福音的信徒是不认识福音的牧师塑造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位牧师压根儿没对他传讲主恩惠的福音，你发现没有？如果一位牧师在讲台上说要爱主、要悔改、要有信心、要奉献、要舍己，如果仅仅抛这些无比正确的结论的话，我告诉你，犹太的拉比也这样讲到，法利赛人也这样讲到，学习雷锋好榜样也这样讲，跟耶稣有半毛钱关系吗？没有。所以回到原点，落差呈现出来，基督临场，爱和恩典激励，生命复苏，然后竭力为主去活。你突然发现福音好复杂，对不对？你还得展现落差，你还得让福音临场，你还得激励他，他还得竭力去活。哇，这么复杂。他律法主义好简单，要悔改，要爱主，要服侍，要奉献，直接抛正确结论。你又不敢说那个结论不对，谁敢反对说不对？没人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为什么末世论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此的重要？末世论是理解福音、认识福音和应用福音的操作系统。因为在这个末世论的操作系统之下，福音变成了 不仅仅是一个一个的 ABC， 福音是 A 到 Z， 这是凯勒非常著名的名言，对不对？福音不是 ABC， 福音是 A 到 Z， 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是一个字母，对吧？ ABC 指的是什么？一个一个的点。但是 A 到 Z 呢？全部，全部整全的。而这个其实是一种末世论的视角。什么叫末世论？就是你每一天都是为着那一天而活的，每一天都是为着那一天而活的，就表明我们整个的生命是被那一天塑造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每一个人结婚第二天结婚的前夜都很激动，对不对？为什么他很激动？特别是姊妹好像失眠，对吧？都睡不着觉了。为什么会睡不着觉？为什么激动？为什么 你好像整个的生命状态跟平时都不一样了，对吧？那个叫生命状态啊，一会儿拖拖地，一会儿梳梳头，一会儿还在这个想一想，刚躺下眯了一会儿又醒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生命状态。但是你平时那个叫什么？平时拖地那个叫责任和义务，你知道吧？责任和义务拖地是没激情的，是不喜乐的，是没盼望的，对不对？哎呀又当了，不得不拖一下嘛，对不对？没办法。但第二天结婚了，你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各位，为什么许多人在教会当中几乎在混天聊日？ 你觉得是责任？ 对，就他不在状态，他压根就不在状态，因为他只是把它当做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儿。我要告诉你，一旦它成为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儿，有两个危机。第一个危机，即使去做也做得苦读怨恨，怨声载道，为什么他不做，这事都让我做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你知道是什么吗？一旦你不得不做的事太多的时候，有些事你就敢不做了，这就是第二个危机，你知道吧？就是敢不做了，装死吗？最大的危险，你看，最大的危险不是，最大的危险是他死不是装的，可能是真的。最大危险可能是真的，对不对？他为什么没有激情，没有火热，没有爱心，没有摆上，没有竭力，什么都没有，就是不得不做，并且做的效果很差，不用心，并且有些事也敢不做，那反正无所谓了。各位，这个跟末世论有关系，或者说这个对福音的理解有关系，因为对福音的理解和我们末世论的塑造的生命的状态，这种的状态对福音的理解一定是律法主义的，或者反律法主义的，就是对别人的时候律法主义，对自己的时候反律法主义。你看，特别的丝滑，转换的时候无缝链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末世论要塑造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状态。问大家，圣经第一次讲末世论是什么时候？很多人，对，其实圣经第一次讲末世论是在创世纪，在创世纪那里就开始讲末世论了，你知道吗？就很多人觉得末世论是未来遥远的事，是启示录的事，对不对？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怎样。那挪亚的日子对当时的人来讲是不是末世？很明显，挪亚的日子是末世呀。那人子再来的日子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是不是末世？很明显是末世呀。而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 你知道挪亚的日子最糟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后只有他把他的进去。 不是，最糟心的是大家压根不觉得 是 末世，就压根不觉得洪水要来，因为新约说了嘛，不知不觉的时候洪水就来了，就大家压根不觉得洪水要来。那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大家压根不觉得耶稣基督要来，对不对？今天我们正统神学都会说耶稣是哪天来咱不知道，这是正统神学，对不对？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看教会的时候，我觉得就很多人觉得自己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知道呢？ 反正我活着时候来不了。 至少他表现出来的状况就是，至少他知道基督明天不会来。你发现没有？他这话没说出来，但是他几乎敢肯定基督明天不会来。你这个，你说他明天不会来，这个就不就表明你知道他哪天来嘛，对不对？很明显异端呀。明明说你不知道，但是你活出来的样式好像你知道一样，对不对？好像你知道他明天不会来一样，甚至好像你知道这辈子他都不会来一样，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啊。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基督徒有家庭的旅游规划，有家庭的教育规划，有买房规划，有买车规划，有很多的规划，但他无就是没有什么规划呀，就是预备建筑的规划好像没有。当没有预备建筑的规划的时候，就表明什么？就表明他觉得最迫切的问题是房子车子的问题，是儿女教育，是这个金钱，是工作，是旅游，他觉得这些就是最迫切的，最临近眼前的。但是他并不知道最迫切的其实是预备建筑这件事儿，这件事才是最迫切的。为什么保罗可以把万事当作粪土，有损的，唯独得着基督为至宝？各位，保罗如果不做基督徒，风生水起，可以随意杀人；做了基督徒，随意被别人杀。你说这个颠倒，但是事实上来讲，保罗不做基督徒，高官厚禄发财样样都不缺，做了基督徒赤身贫穷，被人看为渣子。哎，各位，如果我们就因为做基督徒这件事经历这样大的转折，甚至有些人会苦读怨恨，你知道吧？我不做基督徒的话，我得升副处了，我得当院长了，我得做教授了。做了基督徒到现在在教会勤勤恳恳服侍这些年，我得到了什么？都还没按摩。我得到了什么？我不做基督徒现在的工资得一两万了，做了基督徒才几千块。各位各位，这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这是最大的问题？这表明我们离福音很远，离基督很远，表明我们在贪爱世界，贪爱肉体。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我们已经身子离开世界了，心还在那里频频回首。出了埃及的人总想着要回埃及，各位，想着回埃及，这个是这个叫罪啊，这个叫罪。我们通常说想回埃及，我们会用一个词叫软弱，我最近软弱了。不，圣经从来没说想回埃及叫软弱，圣经说想回埃及叫什么？叫罪。我们老数算说我只要不服侍主，我今天得多好多好多好，我服侍了主，我亏了多少多少多少。各位，当我们这样数算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或许我们还没有把基督为至宝，把福音当宝贝 藏在我们这个瓦器里，或许我们轻看了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或许我们是轻看了主。所以基督教的末世论太深刻了，要塑造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动作存留。末世论是最影响灵性的一件事。你知道为什么？无论怎么样，中国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的这场大复兴是无可置疑的一件事。从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二三十年，特别农村教会经历过一场大复兴。在这场大复兴当中，当然其中有很多的特质哈，我们去做分析的话，其中一个是保守主义的特质，对不对？就是我们相信圣经绝对的真理，这是保守主义的特质。其中有一个特质是对救恩论的强调的特质，强调信心悔改与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重生得救，对不对？这是非常宝贵。还有一个特质就是末世论的特质。末世论的特质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为未来活，大家都为未来活，是不是就稍微除掉一点世俗化的心态，对世界的贪爱，对肉体的体贴，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你知道中国家庭教会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诗歌，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啊，对，走余生几里路。刚才远涛说的是什么？我已撇下凡百事物。啊，这些其实是强烈的末世观所导致的。一个没有强烈末世观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不够健康的基督徒。因为你明明是属于永恒的人，非得投靠敌国，非得觉得你是属于今生的人，那肯定不健康，至少是个精神分裂嘛。所以认清自己属天的身份，并且基于这个身份去生活，动作存留，并且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先知的讲道那么的有力？因为先知以强烈的末世论临到了他的听众。先知当年讲末世论跟我们还不一样，先知讲末世论的时候，末世就在眼前，你知道吗？你在这个视角之下，你才能理解耶利米说，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个殿要被怎么样拆毁。哇，太刺激了，刺激到一个地步都接受不了呀。先知这个末世论强不强大？先知末世论说你们要被掳巴比伦，要做奴隶，要亡国。哇，这个末世论对当时太刺激了。因为先知的末世论其实是从那个节点反身回来看当今，来警戒他们，提醒他们和挑战他们。各位，如果你在主日讲道当中，你不能以这个福音的结局反身回来挑战弟兄姊妹，刺激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跟福音的关系可能还是会隔着三步的距离。你必须告诉他，天国不仅仅是一个过程，天国是一个最终的节点，而那个结局不可商量的要临到每一个人。而临到的时候只有两条路，要么收在仓里，要么被火焚烧。这是不是全人类的命运，唯二的命运，并且没有中间那条路？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就叫末世论，这也是天国的奥秘。而这个奥秘要激动所有的人来重新的梳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对福音不够热忱？因为我们从来不会用末世论来梳理自己的生命，我们只会用末世论来梳理自己的头脑，梳理来梳理去，觉得掐指一算，主30年之内不会来。真的，你梳理，被这个世界梳理多了，你真的无形当中掐指一算，主30年之内是不会来的。这就是被世界塑造的结果嘛。但我还要告诉你，因为很多基督徒甚至说，你看2000年前使徒们就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你看现在过了的话，过了2000年了，对吧？果然骗人的嘴。你过了2000年还没来，你说进了，那怎么进去？各位，我要告诉你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至少主来的日子比使徒当年说的时候近了2000年了，是不是更近了？但是这个结论还不是那么的重要，人家使徒当年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告诉你使徒的意思是什么？使徒的意思是，你必须知道你一生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主再来那一件事情而活着。近讲的是一种生命的紧迫感，近其实是一个生命的紧迫感的意思嘛，对不对？近了，你要紧迫起来，你要预备起来，你要警醒起来。人家使徒讲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再说的现实一点，今天很多人觉得说，我哪知道主哪天来，可能再过2000年，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再过2000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又不可能再过2000年去见主。你不管主哪天来，你掐指一算，大概你去见主的日子也就个几十年了嘛，对不对？那对你来讲，你见主的日子就不是2000年，即使主2000年之后再来，你见主的日子也不是2000年。那你见主的日子是哪多少年？有可能一两年哈，这个咱不能保证。 也不一两天。 OK， 你这个更刺激对吧？但是最长也不超过50年了，也就是50年了吧。咱在座的都是30多岁的人了。啊，你说，哎呀，牧师还祝大家早死。 20多可以了。 总之也就是50-60年了，对不对？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使我们为着那一天而预备自己，梳理自己的生命。只有把这个生命梳理了，我们才真认识福音，才真理解福音，也才能真应用福音。不然我们总是不在状态。我告诉你各位，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全职在教会当中服侍，弟兄姊妹对你的要求还是神学生的要求，这个可理解，对不对？我要一定告诉你一个秘密，当你神学院毕业全职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你如果不带状态，全教会都能发现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如果你不带状态，全教会都能发现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你自己很痛苦，更糟糕的是全教会都陪着你很痛苦，你知道吗？你自己当然很痛苦，全教会都要陪着你很痛苦。出路在哪里？悔改，再一次去对着自己传福音吧，把自己甚至把自己当慕道般的一个初心的信徒来应用福音，来理解福音，好让这个福音再一次激动我们那一颗早已沉睡多年的心，使我们被激动之后既能祝福自己又能祝福别人。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 真的是每一天都需要你，因为离了你，我们就会投靠自己。一旦投靠自己，我们生命当中破败、软弱和麻木就再也隐藏不住了。主啊，不断地用你的真理像利剑一样来刺透我们的心，光照我们那颗幽暗的麻木的心。主，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就是你让我们从死里活过来，不仅是为了救赎我们的生命，还给我们的生命定了一个荣耀的计划。你不仅洗净了我们的罪，还让我们可以用圣洁为装饰来侍奉你。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蒙受这样的恩典所天然带来的这一个崇高的使命，即使我们脱离了撒旦的国度，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当中，我们在这个国度当中那个荣耀的身份所带来的震撼，也势必要影响我们今生每一天的生活动作存留。愿这样的末世论来塑造我们，塑造我们扎根你的真理，也塑造我们天天来依靠你。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们。